都分开太久了，谁曾令我默许，谁不懂何谁已减退，泪停在我心居，太累太累了，不再飞天遁地，但求一天可跟你再走遍。太在意，我愿意能情愿甘心做后备，为何要说句陪你不起？男孩子挑选那位，是记忆当晚接近凌晨时串起，那样凄美，扣着双臂，沿路相随，难道也许我未曾将爱实现，由你陪衬他，怎么不允许？如童话般欢喜，是太多心爱，最后亦能如玻璃，故事精决定等你，期待一年，如若有天发现能男孩清新，能否想起我，能否亲亲我。 趁他怎么不允许，如同